我的心里，我打个声离。 看了一次新闻，说一个小学生呢，因为他老爸经常出差，没有空出席家长会，就只能够在一个 APP 下单，准备租一个妈妈来帮他开家长会。网友说了，还是小学生脑洞比较大一点，社交软件居然还可以这么玩，当年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不过做家长呢，忙工作千万也要记得顾孩子。话说回来，你有解锁过什么社交软件新功能吗？ 走过多少的路，走过多少的孤独，多少迷雾，一个人在陌生的日子，遗落的心情，要做多少个梦以后才能平静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分离，守夜夜的哭泣，再让旧日的伤痛不留痕迹，遗失了你的爱情。也许我不言不语，可是我如何才能隐瞒自己？彷徨的夜里，悬影的灯照着无助的人影，忽灭忽明，一个人在微醺的街头苦苦的追寻，朦胧之中的情景渐渐清醒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分离，守夜夜的孤寂，再让旧日的伤痛不留痕迹，遗失了你的爱情。也许我不言不语，可是我如何才能隐瞒自己？收拾无谓的盼，就随着多余的哀愁越来越难，一个人在聚散之间继续的想念，随着流逝的时间而越来越远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分离，守夜夜的孤寂，再让旧日的伤痛不留痕迹，遗失了你的爱情。也许我不言不语，可是我如何才能隐瞒自己？隐瞒自己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 那场演唱会至今仍被华语流行乐坛演唱会历史视为 live 唱功和表现力最完美的一次演出。也许这么说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并不能太理解，因为我们必须承认音乐的喜好潮流是有年代的。上世纪的80年代、90年代，它简直就是一个传奇。作为上世纪一个时代乐坛的符号，作为最早在强手如云的台湾歌坛有所开辟的天王级人物，作为一个一把年纪的认真的音乐人，他曾经有他的时代，那个人人一进音像店就只会搜索齐秦卡带的时代。 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可惜齐秦的时代已经不在了，因为每个人都会老，可喜的是时至今日他还在唱歌。这里是经典969好歌推荐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今天推荐的歌曲来自于齐秦2017年新歌《可惜了》。 在巨大的空虚里练习沉默，在疯狂的思念一个人悠悠，在世俗的追逐里逆风坠落，狂欢里等成了烟火，猜你会嘲笑心疼，多半无所谓。可惜了，我不懂撤退，伤痕累累也不觉可悲。花开了一半，舍不得枯萎。可惜了，我不怕浪费，美好光阴都付诸流水。就算春不见，千堆雪已烧成灰。 台湾创作新人周兴哲在听了齐秦数十首歌曲之后，专门为齐秦创作了这首歌曲，然后便由饶雪漫填词而成的作品。齐秦唱这样的歌曲的确是得心应手的，高音部分简直挠你的心脏，低音部分的伤感比起夜夜夜夜时期有所收敛，也很符合齐秦现在的心态。也许你喜欢齐秦那冷峻不羁、桀骜不驯的性格，也许你会欣赏他高亢嘹亮、刚中带柔的声音，也许你爱他的深情款款、似水柔情。虽然不得不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华语乐坛那匹野狼已经变老，但至少他的音乐还在，不是吗？这里是经典969好歌推荐，我是主持人亚威，听到的是齐秦，可惜了。 太难猜，最爱你爱谁？可惜了，我没有准备，从此认输，放弃了机会，辜负了回忆，忘了你是谁。可惜了，我不爱流泪，纯粹心碎换你的慈悲，跌跌撞撞继续追。可惜了，我没有准备，从此认输，放弃了机会，辜负了回忆，忘了你是谁。可惜了，我不爱流泪，纯粹心碎换你的慈悲，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。

去感觉，算了就算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 广西中医药大学呢，充饭卡处出现了一张非常调皮的告示，上面言辞轻松幽默地告诉同学们，充饭卡的时候呢，注意事项最后一条是，你可以和我说话，但请不要叫我阿姨，万分感谢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不叫阿姨，应该叫什么呢？ Thank you. 在发生的那天不敢走，可是我也残酷，舍不得给予我这命运，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，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它束缚，只哭过也挣扎过，心让疼念过，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零间，已不再伤悲，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，为你打开时间的锁，让爱自由不被枷束缚，每一秒都不后悔，我被你体会，过去未来轻轻重叠，请原谅甜甜的眼泪，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。 双十一预售大战一打响呢，杭州一个姑娘就自爆了购物单，第一笔呢居然是防脱洗发水还有生发液。一则拯救脱发趣味白皮书调查显示说，在某平台买植发护发用品的人群当中，90后呢占了31.6%，脱发凶猛程度呢隐隐有超过80后的趋势。不知道你的头发已经脱到第几张了，真的是岁月无情把人催啊，对不对？ 像稻草人，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爱拼才会赢，一时失志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，哪通失去像稻草人，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。爱拼才会赢，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，一时落魄不免胆寒，哪通失去希望，为你醉茫茫，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， 人生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 去港来行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创业太辛苦，注册、记账、开户，样样都要钱，前后到处跑，头痛。 顶呱呱集团十月创业优惠，办理公司注册、会计代理、银行开户即可抽取免单机会，祝你成功创业，事半功倍。咨询热线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金秋旅游就去密云清凉谷水晶长城，体验奇妙的玻璃栈道，免费参观绚丽多彩的水晶长城。走京城高速16出口，直达密云清凉谷水晶长城。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。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，保护家人健康，把雾霾隔离在窗外。天空雾霾才有未来。010-6021-9900，010-6021-9900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最近有网友呢在论坛上晒出了中国超模刘雯的一日三餐的图片。为了保持身材呢，刘雯一日三餐呢都是蔬菜、水果，配一点果汁、奶之类的饮品，数量非常的少。这个一日三餐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，很多吃货表示说，这三餐只够我一顿午饭好吗？很多减肥的网友呢看过了之后纷纷放弃了减肥的念头。刘雯自己也曾经说过，简单能吃苦敬业，别的我还不够，要继续努力学习咯。 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，想寄到你的心里，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，你是否曾经注意，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，我还在傻傻的找寻，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，我知道你想说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过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。

我觉得经典就是在某个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传承很久很久的一个东西吧，我觉得这就是经典。动力火车的当应该算是经典的曲目吧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有位大哥呢，用了4年的时间，花费200多万元，发明了智能升降火锅餐桌。煮好菜之后呢，菜品跟汤汁会智能分离，同时自动关闭燃气或者是电源。需要继续煮菜的时候呢，又能够双锅合并。可是没有汤的火锅是没有灵魂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说饿了，今天火锅打起来吧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龙夜晚的夜，加入我们的微博群龙虾团，和我们一起来上聊。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。